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 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消息，2017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8%，环比上涨0.3%。2017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上涨了1.6%。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官方微博的消息，近日环境保护部通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2017年10月到12月环境空气质量有关的情况。京津冀28个城市 PM2.5 的浓度平均同比有所下降，而北京则下降了53.8%。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日前下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征兵准备工作的通知，并明确全国征兵网于1月10号正式开通，全面展开网上兵役登记、应征报名和政策咨询等各项工作。从中国建筑总公司获悉，该司旗下中国建筑一局集团目前中标了埃及 CBD 中央商务区 P3 P4 两个标段工程，刷新了中资企业在埃及承建的最大项目记录。阿里巴巴对外发布了2017年打假年报，报告显示2017年共有24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被关闭，97%的侵权链接上线立即遭到了封杀。从中国银联获悉，中国2017年12月份的银行卡消费信心指数同比上升，环比小幅下降。首批共7家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特许商品零售店1月10号在北京开业，这也是继特许商品官方网站上线运行之后，经过北京冬奥组委会批准，在线下开设的首批实体零售店。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消费者反映快递公司收取快递单费用有变相加价之嫌的情况，北京市发改委表示，快递经营者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春节临近，将加强对于零售、快递、洗车、美容美发等民生行业的价格监管。 街边回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靠近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平凡的般喜欢，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集中公布了最新版的北京市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和新闻发布工作机构的电话。据首都之窗公示的信息显示，北京市126个部门的129名新闻发言人的电话、姓名、职务和传真号均已经向社会公布。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旅游局官方公布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名单显示，此前列入公示名单当中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亚布力滑雪度假区最终未能上榜。国家卫计委就患者反映流感抗病毒药物难买到一事做出了回应，我国抗病毒药物的生产供应完全充足，将会要求全国医疗机构紧急临时采购。根据海关总署的消息，中国海关正在牵头制定跨境电商标准框架，这也将成为世界海关跨境电商监管与服务的首个指导性文件。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年春晚语言类和创意类节目的比重呢将会大幅度的增加，杨紫、邓伦、李明启、杨少华、导演杨东升等人也出现在了春晚彩排的现场当中。我国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高警一号0304星成功发射升空，中国航天2018年首次发射任务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国家网信办近日就支付宝年度账单默认勾选用户信息一事，约谈了支付宝等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要求企业进行专项整顿，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寒潮黄色预警，未来的两天河南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等地局部气温呢将会低于-14摄氏度，接近历史的同期极值。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